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七集， 吴一舟蹲在车后座上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问：“ 现在不觉得他是骗子了？”“ 那不好说，哼，保不齐是个温情的骗子呢。” 吴样哼了一声，故意嘴硬，免得他太得意。 豆腐脑才多少钱一碗？5万块钱，够他吃一辈子了。 哼，真假骗子都分不清，我对我的职业生涯表示担忧。 吴样这才觉得，他从刚才起就不大对劲儿，现在更是话里有话，于是在他脑袋上胡乱摩挲一把。 你怎么了？ 吴一舟避开他的手掌，朝远处挪了挪身子，显然是要和他保持距离。 没怎么。 对于猫客的傲娇，吴样早有耳闻，但像吴一舟这么油盐不进的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思考了片刻，吴样决定以热暴制冷暴。 你少给我来这套！ 他伸手一把揽过吴一舟，还没等他顾得上挣扎，就直接放到自己的腿上固定住，又十分手贱地挠了挠猫下巴。 有话直说，别让我猜，我脑子不够用。 吴一舟力抵不过，只好仰起头看他。 那人都跟你说了什么了？ 大概是见吴样一脸茫然，脑子果然不太够用，吴一舟只好又补充道： 咖啡厅里的那个。 哦，他呀。 吴样拿出口袋里的那张名片， 问我是不是要找律师，说可以给我推荐。 你查我的来历？ 话一出口，才发现自己说漏了。吴一舟刚才还僵着的表情瞬时缓和下来，嘲讽道： 你还能再无聊点吗？ 你懂什么？这叫背景调查。作为一家之主，我得确定你身份合法，政治正确。 吴样一脸淡定地给自己找补。吴一舟竟难得给这位新晋上任的一家之主面子，顺着他的话问： 所以呢，我审查通过了吗？ 其实没查到，我翻了几个 IN 之前的代理律师信息，正好被他看见了，他才以为我要请律师，说有熟人可以推荐，可没等我再问，你就来了。 那人一脸假笑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吴一舟瞥了眼那张名片，言带不屑： 你怎么不直接问我呀？ 吴样收起名片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摸着吴一舟的脑袋，笑道： 英雄不问出处嘛，要是直接问你，显得我多没格局。 你猜的没错，我就是被钱主任遗弃的。 吴一舟话没来由，文不对题，却是一下子道破了吴样此前的顾虑。他手里的动作一顿，却听他继续说： 原因就是嫉妒我的聪明才智。 这只枉费我一番苦心的猫精实在是太贱了。 吴样索性双手并用，对吴一舟的脑袋展开报复式的狂撸。 喂，你轻点，我都快被你给挠秃了。 哼，聪明都是要绝顶的，你早该有觉悟了。 很快车子就停在了茶楼附近，吴样到站下车，才刚回首关上车门，就见师傅猛地一脚油门，火速撤离现场，还小声嘀咕了句什么。吴样没听清，于是问听力很好的吴一舟： 他说什么？ 他在给人发语音消息，你不会想知道内容的。 少废话，快说。 我刚才拉了个女的，好像有点精神分裂，你是在那儿自言自语。 傍晚时分，吴恙之前在网上预定的商用咖啡机已经送到，只不过因为临近十一假期，厂家师傅只能节后才上门安装，但吴恙等不了，他准备十一之后就开张营业的，于是他打算照着说明书自己弄。 你行不行？ 吴一舟正站在茶楼一层的吧台桌上，看吴恙蹲下身子准备从箱子里往外搬咖啡机，那包装箱差不多有一米长，吴一舟目测里头装着的长方体铁疙瘩至少得抵上五个阿花。然而只见吴恙一个标准的深蹲起身，就把铁疙瘩顺利搬了出来，放到一张提前摆好的台面上。吴一舟几乎看傻了眼。 你吃激素长大的吗？ 保持了这么多年的健身习惯，吴恙激素没吃，肌肉倒是真的吃了不少。172公分的个子，搬个百十斤重的咖啡机还是可以的。他拍了拍手上的灰，斜睨他一眼。 不然指望你帮忙吗？ 接着又从箱子里找出说明书，对比里面的示意图，开始装净水器和上下水管，动作麻利。全部搞定后就插上电源，试着调试机器。吴一舟跳到放机器的桌子上问他， 怎么突然想起买这个呀？ 以前经常会有顾客点咖啡喝，茶楼没有，爷爷也不屑于弄。 吴恙把之前买来的豆子倒进机器里，又按了几个按键，很快就有咖啡液顺利流了出来。 他觉得那种西洋玩意儿不属于这儿。 吴恙说着端起做好的咖啡抿了一小口，觉得味道还不错，就是浓缩的味道有点苦。 可我没有那种情节，茶楼嘛，不过是个聊天会客的地方，喝什么不重要，客人喜欢才重要。 他应该不靠茶楼的生意赚钱吧？ 嗯，他替人调查的收入可以补贴茶楼开销，但我不一定。所以得学会妥协。 吴恙舌尖的苦味回甘，不自觉地又抿了一口。夕阳的暖光穿过远处的玻璃，打在吴恙细碎的短发上，浮起一层微薄的光晕。吴一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又将目光落在他手中的咖啡杯，好意提醒， 你再喝下去就得跟失眠妥协了。 我手艺不错的，可惜你喝不了这个，不然就给你尝尝了。 吴恙笑了，拿着杯子在他眼前晃了晃。吴一舟深表怀疑， 这机器是全自动的吧？你刚才好像只是按了两个键子。 吴一舟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 吴一舟动作灵敏地逃离现场，却不小心踩在他铺在一旁的外套。就在一家之主正要扑上来抓住他时，吴一舟说， 你手机好像在震。 嗯，是吗？ 吴恙停下动作，从外套口袋里摸出手机，是江峰打来的。话筒里江峰声音急促， 扬州以前租房的房东突然给我打电话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 咪咪。